魂，一线之尘，一线两岸宽，多少红叶情没算。有时风来，有时散，桃花开尽，雪花绽，此去经年，山长水又短，相逢仍是少年山。我把满山的月光送给你当行囊，天涯红尘上悔恨烫，草色将将霜，春多不过秋一场。 在江上，村心垂钓无。